周一福州在周一福州 的手中帮你解渴， 像夏天的可乐，像冬天的可可，你是对的时间，对的角色。 情绪对我来说， 我也不知为何，伤口还没愈合，你就这样闯进我的心窝。是你让我看见干枯沙漠开出花一朵， 是你让我想要你听，为你写一首情歌， 用最浪漫的副歌， 你也轻轻的附和，眼神坚定。 最后

想着电视，口袋的双手好眷恋而不诚实，爱过放肆。

对岸村庄，你没去过也没拍，没有留头，笑得真也不稀。 上的人们能靠着雾霾遮住伤 期待满天的少年总抬头。 让你

我们慢慢的生长，从小的愿望到大的梦想起航， 坚持是生命的永恒，跳动的心脏 带着光跟我飞翔， 感受风的速度在耳边呼啸远方，一个一个梦飞出了天窗，一次一次想穿梭旧时光，插上出心停张开了翅膀，飞到任何想要去的地方，梦写在日记上，一点一点靠近诺贝尔奖，只要你敢想，就算没到达理想，至少有会珍藏。未来是什么样，心未眠夜未央，现在却一样闪亮，哦，站在逆风的方向，反而更大声的唱，用心却一次疯狂， 一个一个梦飞出了天窗， 一次一次想穿梭旧时光，插上旧蜻蜓展开了翅膀，飞到任何想要去的地方，一个一个梦写在日记上，一点一点靠近诺贝尔奖，只要你敢想，就算没到达理想，就是爱情。 不管公猫母猫全都是母猫，猫儿夜里胡闹，白天睡大觉，好奇害死了它，转头看主人洗澡，表情不理，却莫名喵喵喵叫， 不管公狗母狗全都是公狗，狗儿四处尿尿，卡拉贝抬腿问候，果敢忠诚的他跟随主人遛狗，偶尔火山跳动了飞不变成舟，啦啦啦嘿耶一个哦，啦啦啦嘿耶一个哦，巴宝宝啦啦是母鸡，鸡鸡肚里藏头全都被小鸡，每天准时早起关心哪里生机，日出是蛋先有蛋还是先有青蛙，不管公鸭母鸭全都是公鸭，荤素同吃不挑食这胆小最邋遢，蹒跚不履跌如此当勇子不差，夜间是不休曾做嘎不同，梦想里一起追踪，有地方似归踪，化作满天星虚挂苍穹。 头徘徊，下雨时为你撑伞，对你的爱成阻碍，祝福你愉快。窗外的天气像你心忐忑不定，如果这是结局，我希望你是为你，就算不能够在一起，我还是为你担心。哦哦，窗外的天气像你心忐忑不定，如果这是结局，我希望你是真的满意。哦哦，你就是我的小星星，挂在那天上反光明，我已经决定要爱你，就不会轻易放弃，还剩留 掉我的心意，爱不一定要很甜蜜，说什么开始的言语，只要那幸福在心底，哪怕我一人演戏。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颗小星星。 跟着我走，跟着我走，这么自由，这么自由。 都没有理由有人期待 ABC 哆瑞咪发嗦唧哆是惊人帅，很妙的小酷酷的调转熟悉的色带，不如你一起来加入 歌声多亲切，灵感开始倾斜的一种感觉，感觉多强烈，不需要相接，相同当中总有分别，两种风格的交接 Just flow。 I think I'm gonna rock, I think I'm gonna roll, 一听到 music start 我想就开心动，当节奏开心打是谁都能感受，那音符一起挖，我停不下来，我接着停不下来， 石头，也不是一滴眼泪，我只是一只小鸟，在寻找家的方向。